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多大，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 我会玩滑板，也会品茶，我玩直播，也练书法。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 我不喜欢开快车，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 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就如你能听见我，也能看见我。我是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快来约我。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今天是非常轻快哈，非常青春的一个电乐作为开场。哎、各位早上，各位哪里是早上？这是下午了。 是什么情况？你是 还我从一早上就开始上班，真的很辛苦。 你是还沉浸在刚才这个直播，跟大家直播化妆的这个？ 哎，对，今天是导播老师提前把大屏给我拉开了，所以大家看到我在全程化妆的这个画面。 哎，对，然后看到了这个孔文在这就倒头发的这样一个状态。 哎、是、嗯，对，这就是我们这个全屏可视化电台的一个形式嘛。 嗯，没错。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我是孔文。 是的、哎，那今天呢，大家看到了哈，如果您正在行驶在车上，在北京地区，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还要告诉您的是，我们也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哦。 哎，没错，大家可以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里呢，搜索活力982就能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这个不仅能看我们化妆，然后 看我们化妆， 对， 今天就是一个化妆节目 啊。然后就在这里呢，可以和我们互动，然后呢，我们也会有嘉宾带来他们的音乐。如果没有嘉宾呢，我们也会有这个啊，给大家在我们的合作平台唱吧红人他们带来的精彩的歌曲还有表演。 是的、哎，今天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呢，我们的大班编辑稍稍的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搞错了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让你能想到的初恋的歌有哪一些，所以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 哦，初恋的歌曲， 哎，是的，就是毕业时候你喜欢听的歌曲，是我们明天的主题。 好的，对这个时候呢，这名网友在活力982。他在问啊，他叫情以哇，这个名字有点复杂，这位朋友他说这是主播什么，我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和大家见面的素人 KTV 节目挑战新歌声。 是我们是一档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也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空间，如果您在北京地区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给大家做一个小型的 live， 然后呢，哎，把你喜欢的音乐哈展示给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生活，同时呢，你也可以在唱吧上发自己的唱吧的 MV， 不管是精心制作的还是随便手机自拍的，只要唱功够强够有创意，哎，大家点赞比较多，就可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出来了。 哎，没错，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呢，叫做能让你想到的初恋的歌有哪些。 是，所以一提到初恋的歌曲，哎、就要先这个时候又要尬对白了，来， 孔文，尬对白啊！ 你能想到的第一首是什么？ 我能想到的初恋那个时候的歌是《简单爱》。 哎，你这个太假了！你知道我在这边挑简单爱的歌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有这首歌啊。 是吗？ 嗯。 哎， 对对，这个要跟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我们两个这啊合作这么久之后第一次达成了默契。 哎、来， 击个掌，击个掌，击个掌。对对对，因为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啊，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高中的时候。 嗯， 哎呀，说的比较早啊，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啊，周董刚刚出道，然后逐渐被大家认可，然后他的专辑也是、啊，那个时候还是卡带的时代，然后、 磁带，我们都是偷偷的在那个抽屉里面藏盒带。 哎，对，可以说那个时候他的作品专辑真的是可以说叫出一张火一张， 那必须是，而且这张其实简单还算是比较早期的作品了，但是一出来之后就大火，所以、 哎、你是这个今天白天有这个陕西的朋友和你在一起吗？ 我现在有口音吗？ 那。 少来，因为提到初恋想到了当年是跟初恋说陕西话的。 哎，那这样的话就是我提到的这首歌简单爱用陕西话怎么说？ 简单爱。不要搞笑了好不好，很纯情的一件事情让你说成了什么。 哎，对对对，因为为什么说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喜欢这首歌呢，就是首先旋律非常的轻快，然后它的歌词写得非常的好，我想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就是在一起和永远不分开。对，就 没有伤害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像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 哎，对，就是。 哎，你看我一唱歌，在我们酒吧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哎，有朋友送了我一个小熊哈，他这个名字很难念，应该叫什么？绝版货，绝版货送了我一个开心小熊 啊！ 你知道小熊是比玫瑰花贵的。 是吗？谢谢，可以给我们多来一下啊！ 是、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全屏可视化的融媒体平台。除此之外，我们也是在国新平台的活力982正在直播的。现在有好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了。 哎 一开始呢，抛砖引玉哈，一首《简单爱》道出了初恋当中那种非常美好、非常懵懂的一种小心思。 嗯，对，而且其实他描绘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也是。每一对情侣一开始的一个状态就是， 是 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没有任何复杂的原因。 哎， 而且 就是喜欢你，就想偷偷给你的桌洞里面塞瓶水。 哎，对对对，然后就想有的时候，比如说送你一些小礼物啊，给你一些关心啊，还不想让你知道，悄悄的、默默的那种感觉。 就是想到了写情书这件事情，但你其实知道，好多人的初恋并不是都是这样浪漫的，冒着粉红色气泡泡的，也是有一些其实是单恋，或者说压根儿对方都不知道的，这是非常懵懂的初恋。 好的，这个不用尬对白了，我知道这是你的故事，主动给大家讲出来吧。 并不是，在我们的火星直播活力982的平台上，我活成你的样子送给了我们一朵棉花糖，看来应该是周董的忠实拥趸吧。 哎， 这首简单爱应该是戳中了他。 对，棉花糖哦，又送来了棉机，谢谢。 是，其实刚刚呢提到的是想引出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也非常的喜欢，这也算 KTV 里面的一个热门歌曲吧。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唱过，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说一下哈。这首歌曲是 Twins 的《我很想爱他》，就是 我很想爱他， 但是理智在说话， 理智在说话。 对呀、啊， 很想爱就去爱呀、啊， 因为两个好姐妹同时爱上了一个男生。 哦， 嗯， 那你就抓个揪呗， 抓个揪，感情怎么能那么随便？ 不要不就石头剪子布？ 你这个太讨厌了啊！你看天阳都在笑你了，在我们的火星直播活力982的平台上。 哎，对对对，你那不是那静瑜抛出来这个问题的话，你比如说啊，就两个女孩子同时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 对呀， 或者说。两个男生同时爱上了一个女生， 而且是好姐妹或者好兄弟，这个很尴尬。 哎，对，这种事情确实是很尴尬。其实由这个话题呢，就是会发生出很多很多的故事，包括在很多 这个时候就是内心戏比较多了。 哎，包括就是青春偶像剧里这个桥段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所以说爱而不可得嘛，可能也就是初恋当中的一种非常懵懂感觉了。 嗯，没错。 但是理智在嘲笑。退出可以解围吗？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 我很想爱他哈，也是描述初恋当中的一种感觉。 嗯， 哎呀，今天我们怎么这么多礼物啊？天阳这位好朋友送来了幸运彩蛋，还有一个 love。 嗯，天阳是不是昨天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互动？ 嗯，好像在。哎呦， 是吧？ 发了一个撩一下， 撩一下， 是撩我还是撩孔文呢？ 谢谢给我们送来的礼物，谢谢。 是，但其实除了我很想爱他这种算是虐恋的歌曲了哈，还有非常甜蜜的歌曲，来听听看，看你听过这首吗？ 你看你就是怎么讲，我们两个真有代沟了。这是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 啊， 其实也是描述爱情当中特别甜的感觉。哎呦，连击了，天阳， 谢谢天阳，谢谢天阳给我们送来的我爱你27连击，谢谢天阳，谢谢。嗯， 是橘子汽水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刚刚孔文说的那种感觉，就是在初恋当中没有任何复杂的情绪，就是我喜欢你，我时时刻刻都想念你，分分秒秒想着你出现，然后我想帮你实现我心里所有的愿望。 对对对，哎，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同桌的你这首歌是， 你看你这老派的人， 算不算？哎，我还想到张学友的情书， 哎，这个也算， 对不对？ 嗯嗯， 我们一路都忘了哭。你明白了、 是是是，张学友大哥这首情书也确实是非常的 对，非常经典。嗯 嗯，那今天呢，一开始我们两个抛砖引玉，给大家发出来了很多让你能想到初恋的歌曲，有哪些呢？只是三首，是一个小小的简单哈。 嗯， 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同样也是有演唱会的门票要给大家送出的， 嗯，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多多跟我们互动起来。 哎，对。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想了解更多我18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最新动态，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Coco 李玟18巡演塞菲尔之约7月8号将在北京盛大开唱了。那 Coco 呢，也是携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要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送福利了。 哎，没错，在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互动最多、刷礼物最多的朋友们， 哎呦，不好意思，什么呀？ 哎、 你昨天不就送给了软绵绵青青酱？ 对，但是软绵绵青青酱昨天是给我们52连击 了，我 爱 你。 对对对， 嗯、 然后也是啊，它不仅仅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然后就是跟我们积极的互动，然后 其实是我们非常忠实的一个粉丝。 哎，对 对, 对， 因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一开始直播，我们挑战新歌声也是换了众多的平台， 哎， 最后呢选择了火星直播，因为火星直播是唱吧旗下的嘛， 嗯嗯， 在唱吧上有很多的喜欢唱歌的年轻人，所以也觉得这里是一个最适合我们挑战新歌声扎堆跟大家一起做互动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然后如果大家啊，不管是通过我们的啊，包括送票啊、福利啊，嗯、还是自己购票喜欢 Coco 支持 Coco 的话啊，到那天的演唱会7月8号，在演唱会开始之前，大家在演唱会上还可以看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宣传。 是的，哎，我们这是一次合力的推广哈。 对，没错， 也希望那天晚上呢可以在现场看到大家。 嗯， 因为这一场演唱会呢， Coco 还是邀请了 JJ 林俊杰给自己强势助阵的。 哎，对，然后这场啊，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参加这场万人的狂欢派对，共同见证这场炫酷的表演。 嗯，让我们来欢迎北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品味818给我们竖起了一堆的大拇指哈、啊。是，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能够让你想到初恋的歌曲是哪一个？ 嗯， 刚刚应该有一个朋友，哇，天使之剑这个礼物我是第一次见，好漂亮啊！ 哎，好漂亮，好漂亮，谢谢谢谢谢谢天阳。 小宝贝儿还可以就是射一支箭出来。 哎，对，谢谢天阳。 刚刚天阳跟我们说了、嗯，能够让他想起初恋的歌曲《冬天的秘密》。 冬天的秘密，哎，这个歌 略耳熟，但是有点想不起来了。 哎哎，对，然后天阳也跟我们来说一下这首歌是、嗯、 哪句词戳中你了呢、 哎、对对对，没错， 哪句词让你想到哪个初恋了呢？ 没错没错，又给我们送来了天使之剑。 初恋应该只有一个吧。是，那一起进入今天我们的魔音秀吧，同样有非常精彩的唱吧红人的 MV 作品送给大家。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能够让你想到初恋这样甜蜜蜜冒粉色泡泡的歌曲是哪一首呢？ 哎、对，品味818他给我们发来的答案是独角戏，然后也做了一个解释，他说初恋给我唱的第一首歌是独角戏。 哦，这 哎，独角戏这歌是不是挺悲的呀？ 是，就其实是讲单、 啊、这首歌呢 讲单恋的故事。 对呀、啊、对呀、啊， 你是不是被拒绝了呀？ 什么情况？ 是， 对， 他说能让我想到初恋的歌手是半 半兽人吗？ 半兽人也是周董。 配这个朋友他说， 哎， 专属于我的半兽人。 嗯嗯， 半兽人想到初恋，你初恋是长得对不起，我只开个玩笑啊。 对，然后天阳还说，取暖回忆，什么啊？回忆无香。 嗯， 这是什么？这是给我们写了一句诗吗？这是， 对，他刚刚回来了，他就是说这个有阳光还感觉冷，可能就是刚刚冬天的秘密那首歌曲当中的这首歌词让他想到了自己的初恋 啊。对对对，然后还有佩也说了，就是啊，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 对，独角戏的开场， 对，许茹芸。 哎呀，说唱就唱，看看我们挑战新歌声的主持人。 哎，对， 当然我们不仅是自己玩，也想和大家一起玩，所以如果您在北京地区的话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给我们留言，就可以来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你的音乐，做一个现场的 live。 哎，花边草QQ 他说这个直播挺好，那必须的， 那必须的。现在哇，天阳又开始给我们联机，宠爱你了。你是不是今天一定要把 Coco 的演唱会的门票拿走？有没有朋友跟他尬一下？ 哎，对啊，天阳这位朋友，你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就是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生活呀、工作呀？然后你就比如说这个，昨天就软面亲戚酱，为什么说呢？他说我在北京，你们给我寄邮费都便宜。 对，因为我们这门票是包邮给大家的。 哎，对， 你是不是你财奴，你就被包邮这件事。已经吸引了， 包邮是很重要的事情，好吧？ 花边草说，可惜我在浙江温州。 哦， 没有关系啊。即使是你在全世界各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一档全新的频率，都可以通过全世界发现你。你可以把自己录制好的唱歌的视频发送到唱吧上，可以把链接发给我们，就有机会在我们节目当中看到你的精彩表现了。 对， 今天一开始呢，要推荐给大家的也是一个唱吧红人的 MV， 他自己演唱的作品是新亮，哎，也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之前也给大家播放过他的作品。他演唱了一首周董的《甜甜的》， 甜甜的， 哎，这首歌曲代表初恋，再合适不过了。 我轻轻的将你勾住双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的将你勾住香浓的拥抱，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头，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口味的生活，加一个奶球，我搅拌害羞，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哦、你的爱太多，想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我温热着杯呵护的感受，却又担心将我唱着你话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啊又，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哦哦，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幽默，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想不得只为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来自我们唱吧红人新亮的作品《甜甜的》，真的是唱出了初恋的感觉哈！ 哎、 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提到初恋，你想到哪首歌曲呢？ 嗯，然后这个时候，西西熊大大说，刚才唱歌的这个新亮这位朋友啊，就是我们的唱吧红人，他说小伙挺精神。哎，没错，新亮的颜值是还 是 非常不错的。 哎、这整个在唱吧红人圈都是出了名的颜值高。 哎，对对对。 刚刚我们有在问大家是哪个地方，那孔文要包邮给他寄演唱会的门票，所以引起了一个皮革厂倒闭了的风潮。 浙江温州。对，现在就是温州的朋友刚刚提到的。对 啊，开一个玩笑了哈，大家现在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玩起来了，只要大家玩得开心，哎，我们两个看着也觉得很好玩。 对，哎，熊大大也提到了老狼的恋恋风尘。 其实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嗯、 哎，之前我们还给大家放过呢，《恋恋风尘》。 对对 对, 对，没错啊。 哎呦，有人夸了，说主播的盛世美颜呢，配这位朋友。 谢谢。 这应该是在夸孔文，因为我今天在直播开始之前化妆，还被现场逮到，我这画了一半没画完。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环节是可以有的，因为这样可以会显得更加真实一些。 嗯、 对对，这也是我们的特色，我们的特点嘛。 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哈，广播做了一个可视化的处理，也是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的方方面面。 嗯、 平常的广播是一个特别神秘的地方，大家可能就只是听到主播优美动听的声音，但是不知道其实主播长得也这么好看。 哎，对，然后呢，我们节目当中不仅能跟大家互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还有知识点。对，我们知识点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就是 哎， 刚刚周董的这个这首歌《甜甜的》，就是他在录制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一开始周董在考虑这首歌的时候，因为这它是一个非常曲风非常甜美的歌。 以前其实在甜甜的之前，周董几乎没有过这种曲风。 哎， 我觉得简单爱已经算腻到一个程度了。 对、没错。他那个时候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他非常自己其实是非常犹豫的。 嗯。 然后就是说啊，我真的能驾驭这首歌吗？我到底适不适合这首歌？但是后来他想到这首歌能够表达自己对学生时代那种单纯感受的一种怀念，于是哎才决定自己唱。 是， 但是呢 唱火了 哎市场的反应非常好， 是 歌迷非常喜欢。 在我们的核心直播平台活力982上哈，佩跟我们说了北京青年广播怎么关注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魔法的魔力量的力工厂，被982魔力工厂就可以实时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一些信息了。那至于我们挑战新歌声呢，我们固定是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8点45分，在火星直播的活力982平台上直播的，您可以在热门当中找到我们。 哎，然后这个熊大大给我们的回复，我知道你不太好意思念啊，我听 一念。哎呀， 他说的是美女主持人， 然后他说了不知道唱的怎么样。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让你能想到初恋的歌曲有哪些？不知道熊大大让你能想到初恋的歌是哪些？你可以点名，我会唱我就唱给你听啊。 哎， 我们节目就是一言不合就嘎歌啊。 对对，一言不合我们就唱嘛，是不是？ 佩说，说实话，其实当时他是拒绝的，就怕出来的效果是端的，提起初恋都是眼泪。 嗯， 这可能也就是初恋吧，有的时候是甜蜜的，但有的时候也是酸涩的。 对， 在花边草 QQ 也跟我们说了双击666点亮，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首歌曲哈。28自行车说情非得已，哎，这个必须得交给孔文了，哈林的情非得已。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 哎呀，我以为你会直接唱副歌的。 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 那又差来了一遍，没默契，真的是。 谢谢熊大大给我送来的厉害了我的歌，谢谢。 他说，熊大大想起初恋的歌曲是《不爱我放了我》啊，那这个可能初恋的感觉并不是很美好，可是《不爱我放了我》这首歌不会呀，怎么办？现在在我们的平台上特别的热闹哈，大家都是来跟我们互动了初恋的感觉。二八自行车还送了一个桃花符， 对，然后 谢谢你，我很需要这个东西。 也对我刚才的这个歌声做出了点评，他说你应该唱得开心一点，这是一个情窦初开的一个感觉。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一天会情不自禁。学一下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我怎么一唱就撩妹的感觉。 刚刚发了一个撩你哈，起舞 love 跟我们说清唱啊，你们当然啦，我们挑战新歌是一档电台 KTV、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些嘉宾呢，当然他们是准备了伴奏或者说现场抱着吉他来弹唱的。 哎，对，有人 他们主持人可能说到哪就唱到哪了，就比较 freestyle。 对，没错， 希望大家也听得开心哈。 好，那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唱吧红人他们唱的初恋的歌。 是这首歌曲必须要听一听了。 哎呦，对，刚 特别的契合， 刚才没有这首歌不得不提。 那就先让我们的唱吧红人给大家带来光良的第一次。 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比你再多，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闪躲。 现还是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一起厮守。哦，第一次吻你深深的酒窝，想要清醒却冲昏了头。哦，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二十四小时没有分开过。那是第一次知道坚强。 此是名副其实的初恋的歌曲啊。 嗯，没错没错。哎呀，这个歌真的是在对初恋来讲不得不提。嗯，哎，对， 是刚刚天阳也直接把歌词就打出来了。嗯，他说第一次要能眼神交汇的感受。哎，这个我们现在平台上刷的太多了哈。 嗯， 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 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 哎，你闭着眼睛没有看到我给你刷六六六。 看到了看到了。 嗯，是嘟嘟熊大大朋友跟我们说怎么只有半边脸呢？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北京青年广播跟唱吧合作的挑战新歌声，没有发现我们很特殊，我们的直播是横屏的嘛。因为你通常在唱吧直播，就火星直播上看到的是竖屏的。 哎， 所以说竖屏的截了以后呢，可能如果拿得太上的话就会出现半边脸。 嗯， 但是不影响我们这位红人的颜值哈，而且第一次演绎的也是非常的恰如其分。 对对对，一个女孩子唱是另外的一种感觉。然后如果大家看过这个光良的这首 MV 的话，也有一个小故事，其实在这里呢也得给大家讲一下。其实光良呢，他面对爱情的处理方式呢是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外放，喜欢闷在心里。 哎，看着就是比较怎么讲，文艺男青年的，也不怎么喜欢说话的。 哎，对对对， 乖乖的感觉。 对对对，我觉得在他们那个时候一定没有撩妹这个词儿。 嗯， 是不是？ 嗯 嗯嗯 啊，他不敢，都别人撩他。 对，所以在拍摄这个 MV 的时候呢，就是用了一些比较巧妙的手法，就是和这个 MV 的女主角，然后做一些这个互动，比如说这个第一次握她的手，还有第一次和拥抱啊，就是第一次透过酒杯上的唇印和她来这个亲吻，第一次说我喜欢你，这些表现，然后传递他内心当中的想法。 只有初恋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内心悸动的感觉。 嗯，不过哎，不过这些方法其实在以后也可以用。 哎， 是不是？ 现在是教大家吗？初恋教学课是吗？ 哎，对对，撩妹教学课。 嗯 ，Summer 跟我们说呢，说唱吧上有特别唱功特别好的，哎，你们为什么选出来的一些看起来比较一般的？ 哦， 因为我们节目是日播，所以其实每天都会提供大量的 MV 给大家。 嗯嗯嗯， 而且我们挑战新歌声呢，是给众多的音乐爱好者提供一个唱歌的平台，只要你想唱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展示自己。 嗯， 所以说唱的好不好不是最重要的哈，态度是最重要的。 哎，对，就是我们以前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啊，其实有的比如说这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紧张，或者说甚至有些准备不充分的原因，也会在直播歌唱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出现一些 出一点小 bug 啊。对对， 但大家依然非常喜欢他们，觉得很真实。 对啊，没有关系啊，很真实嘛。 是， 最重要的是唱出你内心当中的一些态度和情感。 嗯，熊大大说萧淑慎，你知道这个点在哪儿吗？ 萧淑慎的点在哪？ 萧淑慎是光良第一次这支 MV 的女主角。 对对对对对对， 够美是吧？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演绎，让萧淑慎成为了国民初恋。 对，喜欢谁？ 萧淑慎。 对对对对对。 然后熊大大跟我们说，哎，现在只剩黄昏恋了，哎呦，捂脸哭一会儿。 然后刚刚呢，天阳这位朋友啊，提前是走了一下啊，也是明天希望这个下午的6点钟准时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还有佩他说，我一个同学追自己女朋友的时候唱的就是童话这首歌曲。 光良的童话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今天呢其实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初恋的歌曲哈。提到初恋你想到哪首歌呢？可能初恋更多的现在发生的比较早，都是在高中时期。 这你确定吗？ 我不好意思说，大概就在那个时期吧。 哦，好的， 是。那在半点的时刻呢，我们来一起欣赏一支 MV， 这也是在去年大热的一部网剧，叫做《最好的我们》，它的主题曲《耿耿于怀》。 哎， 我们可以通过这支 MV 来感受一下高中生那种懵懂的感情。 耿耿， 是做成功的。 那时候最好的我们有简单勇敢的天真，到现在夜空闪烁只留下我一个人看烟火。那时候最好的我们有明亮坚定的眼神，你说这些经过平凡又深刻，变成你我从未褪去的颜色。你说这些经过平凡 365天，文写歌的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刚刚那一首《耿耿于怀》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 没错， 他也直接就把所有的歌词都跟我们打出来了，他就直接说好美啊，笑得好灿烂，等七月的风吹过，阳光洒满的窗口，我十指紧扣在听同一首歌，来一场大雨滂沱，时间就在这里定格。 那时候最好的我们有明亮坚定的眼神， 你会发现那个时候虽然我们穿着像面粉袋子一样的校服哈，但是没那是不是你说我形容的到不到位你就说吧 好吧、 是，但每个人脸上的那个洋溢着胶原蛋白确实特别棒。 哎，对，没错。 但是现在呢好多朋友也说了，说哎呀感觉 Summer 他说感觉很美好，但是也好虐汪啊其实美好的回忆偶尔就是回忆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嘴角是泛起甜的。 对，没错。然后这个听到女主播说面粉袋子，我也是词穷了哎，你的感觉和我一样你知道吗？ 刚刚我们两个在那个就是中间给大家放小片花的时候有跟大家做个小游戏， 对对对， 可以说看到两个随风摇摆的兔子， 随风摇摆的兔子 是。其实今天进入了我们的有故事的好同学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征集你有故事的歌曲，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酒吧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挑战新歌声取得联系，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你的声音。今天来和我们分享的这个朋友呢，他其实这个故事也跟初恋有关，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我们来听听。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听众小颖，我的有故事的歌叫做天梯，歌里讲的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我和我的男朋友在一起8年了，马上我们就要结婚了，这首歌我们俩都很喜欢，希望我们能够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白头到老。 这就是这是李克勤呐、 李克勤， 因为这首歌其实是翻唱的，这首歌曲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表演了之后一炮而红，当天的表演非常的怎么讲感动人心。 对， 而且这个《天梯》这首歌曲就像刚刚我们的这个朋友他所说的，描述了爱情当中非常美好的一个部分。因为其实关于天梯大家都知道那个老爷爷和老奶奶的故事，修筑爱情的天梯。还有 Summer 他跟我们说《欢乐颂》的《天已黑》其实也还是挺好听的。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我们刚刚给大家做的这个小游戏可以截下来之后做表情包 啊，做表情包是吗？ 做表情包 是，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哈，孔儿今天有这么多人跟我们玩，这么多人跟我们刷礼物，艰难的抉择要交到你手里了。 谢谢大家，谢谢啊！我因为现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今天确实刷的有点快啊，等节目之后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出一个统计之后啊，也会跟大家 通过后台跟您联系， 对，通过后台跟大家联系啊，送出我们今天的福利。 是的，那最后呢，送出的是 Coco 李玟的演唱会的门票包邮哦，7月8号你一定要来哦，在等你。 哎，对， 今天这首有故事的歌结束之后呢，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这也是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位朋友点歌的，希望你今天还在看。 嗯， 那明天同一时间18点挑战新歌声，静瑜、 孔文 依然是和您不见不散，明天继续分享好歌曲。 对，明天我们依然会在这里。嗯，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不要走开，拜拜。 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泪，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顺遂，抱紧一生美歌。悬崖或海边，也许永不知道，能相恋到白头，一起偕老，不跟天斗高。前面有几高，一片荒土，每步垂直攀登，叫双手都粗糙。从崎岖这路途开，很近，你可走得更好。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黑夜亦亮丽，于山头同盟红海中发誓，拦住你恶人如何划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以突破这天际。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去，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你尽在世间轻碎。 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疯，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